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睇呢节嘅同阿伯黑白讲啊。咁今次唔呢一节唔讲轻松啲嘅，都讲啲实际啲嘅话题，就系讲最后好热烈嘅，好多人讲嘅移民台湾啦。咁我哋之前都讲好多，不过我哋唔够专业。今日咧，除咗我啦，杰拉德啦，仲有神秘嘅 老温啊，我啊， 系啦之外咧，请咗位哇靓女喎，就系、是、台湾有合法执照嘅移民顾问。就嚟自大都會移民顧問公司，咁佢就係羅小姐 Maggie，咁啊， 大家好，大家好。 台灣嚟噶，所以國語 OK 啊嘛，國語唔 OK 啊，老温都可以幫手翻譯嘅。 如果聽唔明嘅話，就喺YouTube 下面留言啦，再問下我哋下次再解釋啦。 係 啦，咁就。咁啊，移民顧問嚟到啦，咁啊，梗係啲細節嘅嘢，可唔可以即係從頭講過？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問同一個問題，我喺我群組咧，差唔多每隔2、3日都有一個問題問嘅啲人，來去都係問究竟我想移民台灣應該點搞啊？咩流程啊？咁我通常答佢2樣嘢嘅啫，一係就叫佢揾合法嘅移民顧問啦，就好似大都會嗰啲咁啦，另外就叫佢自己揾移民處。咁我諗佢。都系唔好识揾移民处啦，咁多数都揾翻移民顾问啦。咁其实你即系你哋收到呢啲情况，你会点处理咧？听得懂吗？ 可以， 即 系他们想知道基本流程啊，可以大概介绍一下吗？ 可以，没问题。那我这边的话，因为其实移民台湾有好几个方式，有最简单的可能是从50万的到600万台币的这些都有哈。那我就先介绍一个600万台币，它大概的基本流程是怎么样，给大家知道这样。那其实它非常的简单，大家就是有一个概念哦，它是投资移民。那投资移民它在台湾的定义就是你要开公司，在台湾去做营业，这是一个投资的一个商业行为哈。那我们这个投资移民，的之后呢，就是说你可以用1年的时间居留完之后，可以拿到台湾的定居，那你就是可以拿到身份证。那它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哈，非常的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在台湾开公司哦，那取得执照之后，那你就以一个公司的负责人身份过来到台湾，那我们就可以帮你申请居留证哦。那申请到居留证之后呢，你就是连续住满1年，不要离境超过30天。那当最后哦，你住也住满了，公司也营运的状况不错了，你就可以去申请定居证，就会拿到台湾身份证，变台湾人。这大概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一个概念，就是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要做生意哦，这样子。 就最紧要就系大家开公司做生意，有没有说，比如做生意有没有说那个，应该先讲广东话，有冇？我想问下佢就话做生意有冇话？好多人都成日问嘅，做生意我唔知做乜好啦。另外就话，如果我做生意冇钱赚咧，系咪会唔批噶？听得懂吗？这 是做生意要做什么好？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没钱赚呢？那会不会影响到身份证？就批身份证？ 没问题。做生意做什么好？其实，这个选择非常的多哈，因为台湾这边大概是有规定，有哪一些类别是香港人不能做的，那大部分都是可以做的。那所以大家就是要决定好，你们可能想要做哪一方面的生意哦。那有一些是可能一些加盟啊，那有一些是结合你原本自己公司在做的一些生意。那或者说你想要来台湾创业，想要来台湾开餐厅，其实大部分都 OK 的。那这里呢，为了避免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话，那还是建议可能要跟专业的移民顾问这边去做确定哦，哪一些是不可以做的。但我可以先在大家在这边跟大家说，大部分我们想得到的都是可以做的啊，不能做的就像是一些军火贩卖啊， 违法的东 违 西， 法军火 违 也 法， 不一定违法，但是就是 哦， 比较危险的 危 东 险 西， 的， 电信业呀，这种会关系到个人的一些隐私的， 即唔可 隐 以开电 私。 视台，不能开电视台。 对，这样会洗脑人家 这一类的哦，没有办法做之外，其实大部分都是可以。好，那不确定的话，可以再跟我们做咨询一下，这样。所以选择生意是非常移民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所以就即系其实啊 Maggie 意思即系话咧，大部分正常嘅生意都 OK 嘅，除咗嗰啲好刁钻啊嗰啲，咁其实呢样嘢都要自己查证翻啦。不过我估计大部分香港人做嘅生意都系一般嚟讲都好正常嘅，即系咩军火咁样都冇乜人会谂到会做嗰啲嘢噶啦。咁啊正常生意都 OK 嘅，咁啊其实 除了呢啲之外咧，好多人都問，又或者傳啦，就好多人中意做啲咩代購啊，或者網購嘅生意。我哋之前兩集都有講過嘅。咁如果移民專業角度嚟講，又點睇咧？ 就其实代购这个大家都会问，因为它毕竟它也是一个门槛比较低，好，那大家也会觉得说，哎，香港朋友有这样的需求的话，自己就可以来做这一方面。但我们回归到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来讲，就是其实我们要求要正常的一个营运，那真实的去做这个经营这样。那所以大家都想做这个代购，那我们就要考虑非常多的要点了。它很广义的来说，它是一个国际贸易，但很狭隘的来说的话，也可能是我们香港人就随手就带一些什么饼干啊、糖果啊，就带回香港这样卖。那这时候我们要站在税局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例如说你要开一间代购，你如果是合法正当的代购的话，你有没有一个网站，你有没有仓库那你有没有可能有一个店面，甚至有没有合法授权今天我要买一杯卖这个饼干好了，那有没有这个制造商的一个授权那如果这些都有的话，那再加上你出口是有正常去做报关，它是非常合法正当的经营，这当然是 OK。 但如果我们这边都没有的话，那只是想说就是方便那规模小小的我来就带两盒饼干回去，那这样的话等于说我们会牵扯到几个可能。第一，我们没有任何实体的东西可以给税局看，这是很危险的。那规模比较小，那甚至交易都比较小，有些还会牵扯到假交易啊、虚开发票这方面的问题，那这个的话有动过一些手脚，它就属于比较不合法，那这方面我们就不鼓励。因为不合法的事情你之后要批身份证，人家帮你查出来一样什么都没有所以这方面要很注意。 这方面Maggie 讲的很重要，怕观众或者听众不是听得很明白，我再讲讲，即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想做代购，牵涉到很可大可小的，可以是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也可以说自己细细地自己攞啲嘢过去香港咁样。咁都要当系一个生意嘅，喺生意角度嚟讲。但如果你攞呢样嘢做申请移民呢，你咪全部要做过晒，例如系咪有网页有冇仓库出口有冇正式报关甚至乎好多人都忽略咗一样嘢，制造商嘅授权。即系呢样嘢我之前上，即系我月初嗰阵开呢个分享会有分析过俾大家听嘅。即系如果你系諗住做代购买嘢，咁你喺超級市場買咗兩盒新東洋，大家好識啦，新東洋唔使我講啦，新東洋嘅兩盒鳳梨酥寄翻香港賣，好多人都唔知嘅。其實你要得到新東洋同意，你先可以賣佢嘅嘢嘅。如果唔係咧，就唔合呢個規矩啦。我唔敢話唔合法啦，但係就肯定唔合規矩嘅。咁啊，點樣可以攞去授權啦？咁一係你要直接同佢傾咯，一係你係同佢嘅代理商，又或者佢出口。咁但係你知咧，同佢攞代理商咧，就唔係同佢攞兩盒噶啦嘛。因为攞可能是一只货柜、半只货柜，所以牵涉到头先 Maggie 所提的你有仓库啦。因为除了呢样嘢之外，我亦都听过有人话，除了即系多啲品种啦，唔好样样都凤梨酥啊，可以买啲糖啊，甚至乎风扇啊或者电器咧，都有人建议你带两件电器去。咁但电器可能是大同公司嘅，即系台湾公司啊，或者东元嘅一啲嘅风扇啊，咁同样嘅，你都要攞到佢授权。如果唔系，如果你直接同佢嗰啲代理商咧，又係唔好話半隻，唔好話一隻櫃半隻櫃啊，佢攞三十箱貨，你都好難有排搞啦。即係如果諗住呢個係一個出口貿易嘅生意咧，即係賣喺香港嘅話咧，正正經經嚟講咧，使嘅錢咧絕對唔會比你慳得過你開間餐廳，使嘅錢一樣多，唔可以又諗住使幾萬蚊咧就買啲鳳梨酥寄翻嚟，咁就一個生意啦。其实呢个生意嘅定义，我可以话俾你听咧，两个字讲完啦。呢个生意叫走私，你用走私嘅生意去申请一个身份证咧，其实就好好笑嘅。咁啊，当然我哋讲完你都可以唔信。咁最近移民署都真系 reject 咗一啲个案，系唔批噶啦，就系做呢啲代购。咁啊， 但 系 好听啲，会唔会系叫平衡输入咁样噶？我唔明啊，其实 咩叫平衡输入啊？ 台湾叫平衡输入啊嘛，即系 平 行输入嘛， 对 即系有啲譬如有啲产品，即系举例啦，台湾有啲外国嘅牌子嘅货入咗嚟台湾卖，咁佢本身当地都有嗰啲代理商啊经营紧嘅，咁我就可能另外自己去，譬如去啲欧洲嘅地方又买啲相同嘅产品入嚟，就叫等于系平衡输入，即系可能平啲嘅。 但就冇嗰啲行貨，我哋叫佢行貨嘅保障。 佢哋叫水貨嘛？ 係啦，水貨咧叫應該 即係走私咯。 係啦，水貨咯。 水貨就係即係走私。冇，如果你自己做生意咧，真係冇乜大問題嘅。我而家講緊攞移民啊嘛，而家講緊身份證啊嘛。我哋三個有台灣身份證，我哋去做咧就冇嘢嘅。 系 搵钱嘅啫，我可以去日本抽一袋日本啲 DVD 机拎翻嚟台湾卖都得嘅。 哦，系 水货、嗯，但你哋讲呢样嘢真系做移民嘅申请咧，就好少咯。 就惊可能会出问题， 即系怕会，其实佢要捉你咧，就你系攞唔到证据出嚟咯。因为头先阿老温都讲，咁你系行货，你喺代理商攞货先至系正规噶嘛。如果你要真系正正式做一个生意。咁你一个唔正式嘅生意去攞身份证，咁其实就 唔建议做呢个方式咯， 系咯， 风险比较大， 系咯，即系佢批咗你，咁啊，梗系好 OK 啦。如果佢话唔批嘅，亦都好正常咯，吓咁啊， 始终有个风险存在咯，最主要 系同埋呢个风险都好大下添。咁因为之前我哋有一集都讲过网购嘅问题，咁嗰阵时我都系用以网购角度去讲，但系。后屘我查翻啲法例，问翻啲行家，我直头好朋友去做凤梨酥添啊！真系，你要同佢倾代理都去搵我介绍你识都冇问题，但你倾唔倾到啊？你哋嘅事啦吓、啊。不过当然唔系话倾就倾啦，个个都话倾咩就得嘅，咁啊，世界好简单啦。咁啊，呢样嘢题我话啦吓。咁啊，继续 Maggie 啦，佢喺度啊，佢讲多啲啦。 我仲有啲问题， 诶，好，阿老温问啦。 因为因为我喺台湾咁耐啦，其实好多行业都可以做嘅，但系我唔知道有啲方式其实适唔适合喺即系做投资移民嘅行业嚟做咯。举例讲，譬如以我所知，可唔可以譬如我开间公司，跟住用公司名义咁啊买啲买楼啊，买啲厂房啊，跟住出租俾人哋，咁其实呢个得唔得嘅咧？ 嗯，这个 我想问下， 我听得懂， 听得懂， 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好厉害！ 那这个问题呢，其实非常多客人也会问我这个问题，说：“哎，我今天买房啊，出租啊，租给自己 啊， 可不可以啊？”有些人就想：“哎，我在香港也做房地产的，我就刚好买一买，租给自己，哎，又有营业收入，哦，我又有地方住，这样是不是很好？这样 是 是啊。 但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会觉得这也是一个属于高风险的一个选择。 哦、 嗯，因为第一，你买房子，哦，我们都觉得说你的规模有多大？你今天要开一间不动产租赁的公司， 嗯、 哦 ，OK， 这个没有问题，法规可以。但你要想一下，你不动产租赁的公司，你公司名下只有一间房子，这样合理吗？哦，如果你说，哎 ，Maggie， 我准备了大概五间房子的资金，好、哎哦，我要过来，我要做这个出租租赁，哎，那我觉得，哎，这个你是有一点规模的，你是有想做生意的。 嗯、 但是如果通常只有一间还租给自己的话，明显就是自住嘛、 哦、 两间的话一边自住一边投资，所以其实规模是一个 不太合理了， 是非是对，相较之下是不太合理的，所以我们就说、嗯、你准备多少资金来弄、 嗯 哦、如果你只有准备一间的资金，那我只会说你这个很明显就是租给自己，这是一个买卖的行为、哦、不是一个商业的行为、嗯、 也都是啊，你得过六百万的话，你又买不到多少间，顶晒笼可能一间两间，咁你话 两 间都问噶啦， 套房 咯，系咯。但系相对嚟讲，人哋就会差处你咁样维生根本就搵唔到，即系唔系一个正当嘅一个经验。 或者讲讲头先 Maggie 讲嘅嘢啦，因为怕唔系所有观众听得明啦。咁啊，譬如阿 Maggie 头先所提嘅就系话，即系移民顾问角色讲，即系你买一间屋咧，就话一个生意咧，你就唔系咁容易说服到移民处觉得你系一个生意咯。你嘅生意你起碼都三幾間咯，咁頭先阿老人講到啦，六百五，你攞住六百萬嚟、 嗯、 套房，如果你喺台中買嘅，可能都係兩間， 一間領兩間啦 嚇。咁、啊、最主要就係台灣嘅租金低啊，你個營業額其實好低嘅，你當你套房好耐，你逢甲啦，二百幾萬買一間，而家租到七八千 啊，幾千蚊。 咁一個月你先收個萬五六蚊嘅租金，一年咧。二十万人而家都冇，你话俾人听呢个一个生意，咁、 啊、 你 都好难有说服力 咯， 好难有说服力。 咁你话，除非你话攞住你三千万嚟买嘅，因为你买楼，你香港人买楼又要按揭又低咗咧，咁、嗯、所以你攞三千万嚟，可能买六千万嘅楼嘅，一半啊嘛，当你贷到一半款啦，六千万嘅楼都系买到，咁你买到即系一至而家一间新啲嘅屋都要千零万啦，台币。 咁你可能買到四五間樓嘅，咁嗰啲都租到二三萬一個月，四五間，咁你一個月都有十零萬台幣嘅租金收入咧。一年都有百几万， 对， 营业额咁啊系似样啊， 就比较合理，就像是一间不动产租赁公司在做的事情，诶、这个就合理， 不过我都谂到个问题嘅，因为其实台湾政府佢要求就系希望创业，即系用创业嘅方式嚟移民咧，其实希望就系可以带动个经济繁荣啲，或者请啲多啲人，雇佣多啲人。咁佢其实都唔系想鼓励你嚟到就又买楼又炒楼，跟住又收租咁呢个方式嚟做移民嘅。其实相对地嚟讲，你如果希望用呢种方式，咁或者移民署到时审核佢，即系可能更加严格啲添。即系佢唔系咁希望你做呢啲生意噶嘛。咁相对嚟讲，或者佢即系认真啲去抽证你，咁啊可能真系出事嘅机会都几大嘅，可能有可能。 所以頭先移民顧問就講， 都 係 唔建議呢啲 高風險， 高風險啊， 即係代購高風險啦，買樓都高風險啦。不過又有一個問題，有人問過話做迷你倉啊，得唔得咧 ？mini 倉， 香港 很流行嘛，即係台灣佢如果他們真係做，可不可以咧？ 在台湾做迷你仓一样嘛，我们看它 size 怎么样嘛，对不对？你的规模怎么样嘛？对，如果你今天你一个迷你仓，你就只租给一个客人。 自己用这样， 自己用，怎么说都不 行，也不太合理。 对呀、啊，那你今天租个大仓库 ，OK， 我把它分割成里面租给几十个、几百的客人，哎、哦，它就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有点像是生意的倾向的东西。那你是真的有客人的嘛？你真的有客人的， 有在营运的， 有在营运的，对。 咁你又要问阿老温啊？因为头先阿 Maggie 嘅意思即系话。你一樣睇你規模咯，如果你買個細細間好似套房咁嘅屋，咁又話係迷你倉咁，咁啊人唔似樣咯。咁你買個大整個大倉庫，唔好話買啦，租啦，整個大倉庫嚟做個生意咁都仲 OK 嘅。 對。 咁所以頭先話老温咧，倉庫你熟啦，你做 trading 係 買個倉庫同租個倉庫又有咩價位到咧？即係嚟睇下參考下咯。 唔係睇你規模咯，真係可大可小嘅。如果真係真係合格啲嘅倉庫咧，其實一定面積要好大噶，因為你除咗擺貨，又要留翻啲走道啊，同埋有啲上落貨嘅碼頭啊，嗰啲位置啊、停車啊各樣咧，你攬埋可能都要成幾千平以上咯，我覺得應該。 即係都好多萬尺啦， 好多萬尺㗎啦，一平就三到六平方尺， 先似一個係 啦 倉庫。 你當我一千平都幾多啦，三千幾尺啦，一千平其實好細嘅，如果做貨倉裝唔到咩嘅嚇。咁、如果係以租嘅方式啦，而家與台中嘅行情差唔多三四百蚊台幣到啦，一平嚇、啊，但係佢計四百蚊啦，咁樣計啦。咁、你一千平幾多錢啊？一個月 四萬。咁系四十万 租金噶， 四十万台币 系啊，四十万租金噶咯，啊咁相对嚟讲你负担又好重， 咁你租佢一年都已经使你500万噶咯， 系啊，所以都系几重嘅一个成本嚟噶，啊咁买地买嚟起啊嗰啲仲难搞啦呢啲，因为土地唔平噶嘛其实， 买地仲贵啦， 系啦、啊、买地仲平啊，你而且仲要系要合法嘅地先可以起得到货仓。你唔可以有求其个农地，因为农地好平嘅，但系系唔合法嘅。 咁呢样嘢亦都据我所知啦。咁因为香港好多都系商业中心啊、商业大厦或者工厂大厦做迷你仓啊嘛，唔代表台湾可以咁做嘅。台湾啲商业大厦好似而家我哋呢度，你做迷你仓未必合法嘅。因为台湾嗰啲建筑嗰啲管理条例就好鬼多， 好多要求唔同嘅。 系啊， 有啲地方咧就唔可以做某啲行业嘅。啊、有啲譬如咩食肆啊、零售啊，或者好多都唔得嘅。有啲啊根據，因為你做貨倉，可能有啲重貨啊、輕貨，會影響啲建築結構噶嘛。所以相對嚟講，有啲可能係有某啲商業大廈唔俾人咁樣做嘅。 所以譬如呢啲、你諗住租個 office 單位啊嘛，整翻十零個倉，咁又話迷你倉一個生意，要 check 嘅都好多咯，唔簡單。咁、講到做生意啦，咁啊問一下即係。頭先講咗啦，買樓收租嗰啲啊，咁其實因為移民署而家係冇規定600万投資係要幾多營業額噶嘛，咁其實究竟我要做幾多先叫 OK 咧？以你經驗， 以我經驗做多少營業額是 OK 嗎？其實這個真的，它真的是目前還是一個灰色地帶啦，所以就是說，它有好也有不好。 好的地方就是大家哦可以趁机把握，但是不好的地方就是代表我们不知道它的规则在哪里。那我目前有听说可能一年十几万营业额的，哎，不批啊，没办法。那所以我们、 哦、不批啊， 不批啊，移民局就直接说、哦、十几万，可一年十几万、嗯，你看一年才做多少？嗯，所以是非常小的。那如果真的要说到有一个准确的数字的话，其实我们这边是也拿不出来。那如果真的要有的话，我可以拿其他的移民类别的标准提供给各位做参考。这样要移民台湾香港人过来大概有三种方法。一种就是创业的，最近大家很流行那种创业的居留，那个只要花少少的钱哦，25万港币左右，你就可以在台湾取得居留证，然后住五年之后就可以有身份证。这个其实有机会我们可以谈一谈。 这个叫创业家签证，咁我系啦，稍后再讲啦。 对对对，这个稍后再讲。这样，我先讲哦，大概有这一种。那他呢？他发签证，他发居留证给你，他是有规定的哦。我第一次发一年的居留证给你，那我就规定你好，你这一年来你要赚到300万的营业额。他是不是有标准出来300万的营业额？哦，要请三个人，营业支出要到100万左右。哦，那所以我们就要想了哦，你今天你只有投资100万进来，你一年内要赚到300万，哦，这个难度在哪里哈？但是没关系，难度先 蛮困难， 其实蛮困难， 我都做不到。 听起来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但是 OK， 它是一个标准。那第二种呢，有一种叫做工作的居留，那它是属于用一个你一样，你投资开公司，那一个经理人聘请自己的方式，那它的门槛呢，大概是50万的台币以上到600万的台币以下。那这一类的呢，它也是一年给你一次的签证。哦，那它的签证一样有续期的规定，一样是300万的营业额，100万的营业支出跟请三个员工。哦，那如果大家问我的话，我只能给你这个规定。但是说实话，我的客人来说，几十万批的也有。对，所以很难去做一个界定，那只能说，只能趁移民规定还没有正式下来之前，大家去把握这个机会。只要你真实的投资正常的经营， 即仲系好模糊嘅情况下，即系快啲可以搞咯。 其实我当初有听过移民处点解话，头先阿 Maggie 有讲嗰两种签证咧，都好多规定噶嘛。但系比呢个规定多好多要求嘅，就600万，即系多钱要求嗰个投资，就反而冇乜规定。咁啲人觉得哇有着数咁啊，但系其实我有听过当初点解600万就冇乜規定的。其實當即係我問翻啲接近移民處消息嘅來源啦，即係當然係朋友啦。咁啊講翻話，當初其實定呢條例咧，就希望啲香港人過嚟投資移民，就做一啲長遠嘅生意，例如開工廠。開工廠梗係唔係講幾千人嗰啲啦，咁即係 小型工廠。 如果我哋後生嗰陣細個，荔枝角啊、長沙灣啊、咩新蒲崗啊，都好多呢啲小廠嘅啫。我哋叫山仔啊嘛，細細間一間廠仔咁。其實嗰啲可能你使200-300万咧，買啲機器啊，咁其實可以開 簡單嘅加工嗰啲咯。 但你要研發整嘢，可能第一年咧，你真係好有機會零嘅業額嘅喎。咁所以咧，類似咁樣咧，又或者而家科技業啦，研發個 Apps 啊，你真係搞成年嘅，可以抌幾百萬請啲工程師幫你諗，你第一年都可能係零嘅營業額。 唔得啦，而家 Apps 一年都唔得啦， 一年都唔得添啦， 一年都唔得，係啊。 所以 整個 Apps 都一兩年啦，而家有時。 所以移民署就唔希望600万投資嗰個定得咁死，希望你嚟做啲長遠嘅生意。做佢3-5年嘅，咁我咪唔要求你營業額咯，咁你咪慢慢研發啊，咁樣佢希望咁嘅。 冇錯。 但係落到我哋香港人咁精明嘅手上，就唔係同你研發啦，就個個都諗住求其其開埋假發票，乜都出齊啦，咁啊， 即係走正面嗰只啦，係嘛？即係捷徑啦，睇有冇嗰啲啦。 咁所以咧，我有聽到少少消息咧，就話移民署其實就考慮緊係咪要有規定營業額啦，600万都。咁啊，移民顾问唔知有冇听过，有咩听消息说移民署可能会有加强那个营业额之类的，有这些 规定营业额。 这个的话，我们倒是都看好，应该它是一个趋势啊，它是一个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前一阵子这边就有收到移民局那边传来的消息哦，大概以过去的经验来讲，过去这几年之间做这个投资移民的有80%的香港人在一年之后拿到身份证就把公司给关掉了。 哦，那其实这对政府的 咁大 收咗间公司啊， 对政府的影响非常的大。觉得说，哇，我今天要是要你们长期来做经营，可是你们却把它当成一个拿身份证的途径， 一个跳板， 一个跳板。那所以 一个跳板呢， 理所当然对他们来说，他们会觉得说，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得要释出一些规定。好，那例如要营业额啊，要请人啊，等等之类，我们觉得这都是必定会发生的事情，只是什么时候定出来？哎，那这个目前还没有消息。但是我们都看好，也都 即迟早都会发生噶啦，呢啲 迟早都会发生。 因为八成咁样真系都几严重，即系摆明睇你哋就系一年你就走人嗰只，都系几麻烦，系。 对， 所以头先阿 Maggie 意思即系话迟早会定 收紧嘅，慢慢。 咁啊，呢个台湾政府做嘢就未必咁快嘅，因为我系前年九月开讲座嘅时候，我已经有提过话，譬如嗰啲网购嗰啲好唔实在啊咁样。咁去到去年五月就話傳話會嚴格執行嘅，但我冇聽過人 reject， 一直都直到今年年頭一月份先開始聽到話唔得。咁其實中間都過咗成九個月十個月啦，咁所以咧，都好句啦，你認真做生意咧，都冇乜好擔心嘅。 係，係驚嗰啲有啲就係即係揾捷徑啊，又或者做啲唔係咁實際啊正當嘅生意，佢咪？可能隨時驚話幾時收緊啊，各樣嘢啲問題咯。正常應該生意冇問題嘅。 嗯，對，正常生意在營運的話，其實移民局的規定對你來說不會有很大的影響。那會影響到就是那些可能沒有很正當在做的，或是移民署他可能如果之後等你申請定居的時候，他去查看你的公司的時候，你也要有一些東西，不然的話其實都是蠻危險的，一定會越來越緊。嗯，這是肯定的趨勢。 所以呢個真係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同埋頭先阿 Maggie 有提過話嗰兩個創業家同埋咩創業移民嗰兩樣嘢咧，投資金額好細嘅。不過咧，佢有幾樣嘢要求噶嘛，包括三百萬營業額啊咁。佢有提到嘅，達唔到三百萬營業額都唔緊要嘅，只要你使一百萬支出，又或者請人咧都 OK 嘅。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算你做唔到咁多生意，你真係投放咗啲資源落去，即係真係使咗錢出去做一啲 投資咗啲錢去買機器又好，買貨 公司啊，咁總之就唔係話攞咗百萬去飲飲食食喎，即係係有發票係可以真係去用喺投資公司入面，其實都仲可以續期嘅。咁即係換句話嚟講咧，就算你做唔到咁多生意，使錢都得嘅，即係真係去燒錢啊。咁即係冇話呢個世界冇話又唔使使錢又唔使做嘢咁。中唔着数咁，呢个使边唔着数啊？ 烧钱还要烧个五年才拿到身份证，哦，随便烧个五百万， 都要烧佢五百万，咁其实可能比六百万投资又仲麻烦喎。 喂，成日仲有啲问题想问下喎，啲生意咧，因为台湾好多形式嘅生意，不过唔知时间够唔够啦。 呢节时间就其实都差唔多， 都问问你啊，唔紧要啦，咁留翻下次我再咩啦。 留翻下一節啦，下一集啦，我哋再嚟講啦。咁啊 ，Maggie 又要再下一節又繼續同大家分享，仲有好多嘢問嘅，其實可能問唔知幾多集噶， 係 咯。咁啊， 睇大家嘅反應啦。如果真係希望 Maggie 講多啲嘅，咁啊，盡量多啲留言俾我哋啦，俾我哋知道一下啦，係咪先？我哋都想多啲請阿 Maggie 過嚟講下嘢噶嘛，係咪？ 嗱，不過好難請到佢高雄翻工嘅喎。 哦，盡量安排，盡量安排， 係咯。咁啊，呢節差唔多啦，咁啊就 下次再講。 下一集繼續講移民台灣嘅嘢啦，拜拜， 拜拜， 拜拜。